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各位好，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。目前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进出京双向车多，行驶缓慢，请您注意绕行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嗨，周末快乐，欢迎准时光临 FM 97.4北京音乐广播，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您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。今天的情歌特辑，我们关注目前榜上的歌手郁可唯。九年前呢，他顶着快女的高人气进入了滚石唱片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唱片让他从丑小鸭变成白天鹅。而进入到歌坛之后呢，郁可唯的进化是一直在进行着。我们首先回到2009年，九年前，当时推出蓝短裤的时候，她是可爱的邻家女孩。首先送给大家的是带着酸甜感觉的小柠檬。 是谁 小眼睛，你笑我猫一样好奇，聪明里偏又透着杀气。 这是郁可唯首张专辑《蓝短裤》当中的暖情歌，叫《暖心》，由刘子乐、厉曼婷作词，刘子乐作曲，编曲是黄韵玲。当时整张专辑每一首歌几乎都是大牌音乐人的创作，把音乐做足，做到尽善尽美，向来是滚石唱片的传统。那这张专辑呢，也为郁可唯在台湾的金曲奖上有重大的斩获。虽然之后发生了让人遗憾的事情，但是只是证明了对于郁可唯过往的了解可能有些滞后而已，对于他的肯定是有实而无名啊。一年之后呢，郁可唯又推出了自己新的专辑，但是那一次风格突然大变，他退掉了小女生的稚嫩，多了一些小女人的成熟。来听这首同名主打《微加幸福》。 城市像一座迷宫，但我不死。谁说一个人不能走出？与你相爱，你忽然不懂，你退出，再多分岔路，回忆很清楚，我慢慢重组。 这首余音绕梁百转千回的伤不起是来自郁可唯，低音浅唱缠绵悱恻，林夕的词也让这首歌曲寓意深刻，不是爱不起，只是伤不起，只知道坚持脆弱浪漫，不知道谁不自量。 将网络用语和时下年轻的爱情故事联合在一起，这首《伤不起》确实来得比较巧妙。之前我们听到了小资女孩的爱情故事，叫《微加幸福》。从第一张专辑《蓝短裤》到第三张专辑《失恋事小》，郁可唯的改变脉络我们看得非常的明显，音乐风格呢也从清新到浓烈啊，但是音乐的情绪却变得越来越有感染力，特别是和林夕合作之后，也将郁可唯的情歌变得深刻了不少。下面这首苦情歌同样是林夕作词，作曲人是鸦片丹，来听《失恋事小》。各位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末为大家带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稍后见。 失去他埋头苦恼，因为发现有疗效，生了病赶忙吃药，因为上班要起早，可以哭却选择笑，不想让他太骄傲，鼓励自己拒绝的他不值得，如果有必要，眼泪可以调教，不多也不能少，可能要熟能生巧才能做得到，谁说失恋是小，失去才知道，情绪都控制不了，谁敢来打扰，有爱我的人要条件胡闹，想怎样怎么样都讨好，不想大吵大闹，只想有人抱，爱得不够的情人只喜欢我笑，别哭得太早，我终于开窍，想快乐竟然有懂悲伤的技巧，情绪都控制不了，谁敢来打扰，有爱我的人要条件胡闹，想怎样怎么样都讨好，不想大吵大闹，只想有人抱，爱得不够的情人只喜欢我笑，别哭得太早，我终于开窍，想快乐竟然要懂得悲伤。

继续来关注歌手吴亦凡凭借在中国新说唱等节目中的表现风头正劲，他的单曲也是一首接一首的问世，反响不俗，歌迷也在一直期待吴亦凡有一张完整的音乐专辑。昨天收录了14首歌的吴亦凡首张专辑 Enters 正式上线发行。这张专辑 Enters 经过两年半的制作，其中包括了三个月的闭关。吴亦凡表示自己做这张专辑从一开始就完全没有考虑所谓的流行性。谈到对这张专辑发布之后的期待，吴亦凡说，我最怕大家说不知道你是什么风格，或者好像什么风格都有，我希望让音乐来替我解释。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嘿，周末快乐，这里是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正在播出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今天的情歌特辑分享是很会唱歌的郁可唯，虽然风格在变化，但是郁可唯依然是滚石唱片主打的情歌代言人之一。因为歌曲贴近大众诉求，滚石情歌系列都非常的受用，远到像陈淑桦、林忆莲、莫文蔚，近到梁静茹，都是靠情歌获得极大的成功的。只可惜郁可唯有点生不逢时，唱片业的萧条让像李宗盛这样的制作人纷纷另谋出路，自然情歌的水平呢大不如前。而不想一直当乖乖女的郁可唯，在她的第四张专辑《温水》当中呢，来了一次颠覆自我，摇身一变，成为特立独行的创作女生。来听这首《原谅不美好》。 如果有些事让你失望，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，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，我代替他们，请你原谅。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，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，如果有些歌始终没唱，我代替他们，请你原谅。啦啦啦。 原谅不切实际的情 心情点亮。 这是郁可唯第四张专辑《温水》当中的《爱要多现实》，到了第五张专辑《0.00》啊，少了《微加幸福》《失恋事小》这样情歌的苦，也不同于《温水》的脱俗和个性，保留情歌的底色，又加入一些新的元素，在风格上有进一步的延展。我们来听这样一首像水一样流动的情歌《倒流》。 就让脚印倒退出那条巷。长伴冷漠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认识我，就让一袖只触碰擦肩的手。 空着的怀抱不比天空，欢笑和哀愁像做了一场梦。我没打扰你，你没震动我，让故事覆水难收，让所有纠葛倒流，当初单纯普通，让盛开的花没心的手，让眼睛耳朵疼到爱还不会迷惑，让承诺有始有终，让所有因果倒流，那些最美如果瞳孔眼泪没犯错，让结尾歌曲放回前奏，剧情还没有开播，幸福还可能结果。 这是一首郁可唯的 OST 电影《小时代》的主题曲《时间煮雨》，明年就是他出道十周年的日子，他也转投华研，开启了自己全新的音乐旅程。这首新专辑的先行曲《进化》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新歌二号，文艺张狂的风格再次颠覆了我们对于郁可唯的印象。稍后呢，全国版我们将关注音乐人葛大为。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，陪着大家一起过周末的中国歌曲排行榜，别走开，稍后见。 声音铺开，白天又到啦，零零碎也很美，很长交替流动也安静，好风景飞，温度在脚下，什么在发芽，是你的尾巴碰到我尾巴，心事和无聊不开口打扰，有难以启齿，有言过其实，堵住我嘴巴，跟着我头发，真正爱上了这样的问答，变成了哑巴，我还在进化， 这样的我算孤单还是

紧张，笑起来 sexy， 跳起来 pretty， 不能让表情发发，幸福不需要悬赏。 再雪过封藏，你就是远方。我是长无尽的流浪，无数繁华转眼空荡。你在星空下开几朵雪花，在雪过封藏，你就是。 这是同样在今年上榜，葛大为、高明谦作词，钱雷作曲，那英演唱，电视剧《天坑鹰猎》的片尾曲叫《雪国远方》。葛大为在1998年开始发表创作，今年正好20年。而就在今年啊，至今为止的第41期的榜单当中呢，有多首他的歌曲上榜？接下来送给大家葛大为作词、徐佳莹作曲、李佳薇的《一样的事》。 看似洒脱，其实心里还想挽留你的难过，也许跟我有点雷同，很多人都这么说，该放就放手。可是我们明明没犯错，还那么适合，都努力过，可惜时间谁也没放过。我更疑惑，笃信缘分是否有用，才像你会乐观的淡淡的祝福这种溺爱，现在看来却加倍疼痛。一样的我想找回热情，一样的你想保持冷静。你呀我呀都单纯的可以，一样的话再说会介意，一样的爱总轻 其实 照顾自己。 在葛大为近年的作品当中呢，有很多都是和徐佳莹来合作的，有一起写给别人的歌，也有拉拉自己的歌。我们刚刚听到是在今年中国榜 Top 40取得九州榜龄最高第四，葛大为、徐佳莹作词，徐佳莹作曲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。作为优秀的填词人，可以用作品给予歌手不同的设定，比如刚刚这首舞曲风，现在不跳舞要干嘛。更厉害的是，他们会在作品当中展现自己独到的视角，从生活当中关注到的细节来打动人心。下面我们来听去年第49期上榜，跨年取得八周榜龄，由葛大为作词，周杰伦作曲，张惠妹演唱的《连名带姓》。无论曾经有多深的感情，多么刻骨铭心的经历，当被对方连名带姓的提起，一切都已经淡了，淡了，对吗？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，再次被你提起已是连名带姓，谎称是友谊，却疏远的可以。这里是麒麟在北京，为各位带来中歌榜之经典绽放。广告之后回来，继续来关注

于明白了那些情歌的意义。 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，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。 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哎，各位正在收听中国歌曲排行榜的听众朋友，周末快乐，欢迎回来，继续锁定我们的经典绽放。我是在北京的 DJ 麒麟，今天音乐主角叫葛大为。上一时段最后我们听到他去年的作品，精准抓住情感痛点，写给张惠妹的连名带姓。那么这一时段首先听到这首歌呢，是葛大为今年的词作，他用一种比喻来凸显情感当中的冷漠忧伤，搭配黄建为的旋律，给了许茹芸最贴近印象当中的云式唱腔的经典气质。我们一起来听收录在绽放的绽放的绽放专辑当中许茹芸的题外话。 绝大多数独处的时间，是不是被谁掏空的？绝大多数孤单的思念，就下个人来化解。他不跟命运多费唇舌，毫不犹豫把爱带来这，霸道的将习惯失意的定。

而葛大为用这首歌词和两个字的歌名来举重若轻地加以概括，也是专辑的标题歌。我们来听刘若英的《听说》。 听说你身边有新面孔，听说你不再寂寞，听说你提起我，我过得不错，忙碌中还有感动，尝试爱过几个人，面对爱也诚实。 徜徉那片未知的风景，数起秋雨，洗净身上多余的忧郁，雨连着海，等待一次美丽的相遇，就像我和你自然而然地靠近，在心里我们的约定像季节摆放从不停息，是你的微笑让我决定，感谢你让温暖回归到自己，感谢爱在生命中延续，梦起就是最美的旋律，付出会有更多的意义，时间教我珍惜。 往昔，迷失时候会有个指引，那么的甜蜜，那么微妙的联系，在心里我们的约定像季节摆放，从不停息，是你的微笑 优秀的作词人会拥有丰富的情感，细腻的心思和独到的视角。2013年，张靓颖担任世界自然基金会长江江豚保护大使，并推出了留住江豚的微笑活动主题曲。相比起其他的一些公益歌曲，关爱保护等等主题，葛大为用感谢来作为歌名，让人与自然的情感更加的紧密啊。下面这首歌也和张靓颖有关系，叫做另一个天堂。大家都知道王力宏梦到了张靓颖，然后就有了这首歌。歌词方面，除了王力宏自己在梦中的创作之外，帮助他润色完成的就是今天的经典绽放主角葛大为。节目最后我们来听葛大为、王力宏作词、王力宏作曲与张靓颖一起合唱的另一个天堂。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谢谢各位的收听，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。 你取代前一秒我生命的空白，问题忽然找到答案，不用解释也明白。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，我们解读那多美好，梦想不大，想永远停在这一秒。 你为世界 重新再会，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，远比想象中的美。 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天堂，每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， 相信你是我的另一个天堂，你的爱多么纯粹，因为你而存在。只想陪在你身边。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我等待下一刻再相遇的精彩，每天每天越来越爱，逻辑就这么 转到同一个频道，定位我的幸福坐标，我多渺小，能爱着你才最重要。 想把你的明天仔细翻阅， 想象中的美， 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天堂，